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温暖的声音，经典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2018年每天零点，王平主持《光阴的故事》。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希望各位可以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不管你生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一种境遇，我希望这个时间段到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工作和学习当中那些烦心的事情暂时放一放。我们享受一个既轻松而又惬意的听歌时光。如果各位在听到我选择的这些歌曲，包括我说到的一些话题，有什么样自己的感触想要分享，记得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今天这个小时，我希望给各位最轻松的一种姿态，因为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音乐主题，只要好听的我们都可以拿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节目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周深《大鱼》。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大鱼》。我记得我第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听到周深演唱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汗毛全部竖起来、惊为天人的感觉。后来有幸在上海听过他两次的现场演唱，真的是非常棒的视听感受。这首《大鱼》是动画片《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是看着这部电影画面剪辑而成的 MV， 莫名的感动。那种画面纯美至极，然后配合这样的音乐，你会立马会回到当初看这部电影时的那种心情。春、秋、坤他们三个人之间的那种纠缠，让人欲罢不能。我记得电影当中有过这样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非常励志，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说我们这一生很短，我们终将会失去它，所以不妨大胆一点。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次梦，不妨大胆一点。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我每每想到这句话，我说实话，我总觉得好像跟《大鱼海棠》那个故事情节都不太对等，我会跳戏，跳到哪一部戏里面去呢？跳到冈仁波齐，会想起朴树为这部电影所配唱的主题曲。我记得朴树有在这首歌里唱，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才能诞生。这首歌曲的副歌没有将那个音调调上去，反而是一种很平静的感觉，但是那个力量感更强。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没有进行虚张声势的大喊大叫，而是那种内心强大的自信。而那部《冈仁波齐》，我不知道收音前有多少人有看过，虽然它看起来很平淡，但是我却觉得它是一个暗藏无穷力量的影片。觉得那个力量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生命的力量。它在播放的时候是以一种无声无息的状况潜入到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说不出哪里不对，但就是会被震撼，或者说就是会在观影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心情笼罩着自己。好，这个时间就来听这首歌曲 No Fear in My Heart，我心中没有恐惧。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我曾将你善待， 所以你言不危险。你两手紧紧抓着，如同身处悬崖，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貌似人生圆满，能不能这一轮看着手，敢不敢将银帆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海阔天空，就让我来走些的痛，我都拿走，让我再次两手空空。 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带 这一轮开你的胸，敢不敢这一番坠落，坠入黑暗中，坠入泥土中的海阔天空，就让我来从写的痛都拿走，然后再次量是空空，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他才能够大声，哦，那才是我，哦，那才是我，那个 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希望各位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分享音乐，把工作和生活当中那些压力暂时放一放。我们今天晚上不需要任何的音乐主题，只要是好听的，我们都可以拿来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齐豫所演唱的《幸福》。 你说这次流浪不同以往，它是一次身不由己的浪漫，是一次没有计划的背叛，能不能不算？这种说法常常在听不算新鲜，就算我也学会闭上一只眼，它仍然比我想象中要难以下咽，我该怎么演？放弃多少 忙相爱容易相处难，有谁比我更懂其中甘苦谈，闭眼容易闭嘴太难，一切为时已晚。有人把幸福当事业来经营，有人为了自由婚姻叫停，到头来究竟是谁输谁赢，无人能评。放弃多少才算现实，不只是王子与公主，得要一张明眸暗算的天赋，加上哑巴吃黄连的技术，同甘共苦。就算你是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幸福一样需要灌溉呵护，自由是艺术，牵绊也需要一点魔术。我越说越迷糊，放弃多少才算现实，人忘却贪婪抵抗孤独，有人一次停住，有人一生进进出出，都需要祝福。放弃多少才算现实，放了多少才算让步，迷人的是忠诚还是背叛， 收录在那一张《骆驼飞鸟鱼》专辑里面的音乐作品叫做《幸福》。这首歌的曲风采用了他很少的说唱风格，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他自己创作的，表现出的是一种幽默反讽的爱情醒悟，让人想起了1988年同样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有没有这种说法》那一首歌。我觉得对于齐豫他本人来说，音乐是一种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是一种自我的诠释。每一次吟唱，他都会把自己忘情地包裹在音乐的世界里，触动灵魂，不带任何杂质。而这首歌曲背后还有这样的一段说法，说那天他在录到幸福不只是王子和公主的这句话的时候，传来了戴安娜王妃因车祸遇允，当时的录音室里就唏嘘不断，是个巧合，更是一团理不清的感触。他终于认清，幸福只是一种感觉，它没有任何一定的格式。我记得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跟各位说，幸福到底是什么？其实真的只是我们的一种感受。比如说，我在饿的时候有饭吃，我觉得冷的时候立马有人给我盖被子，或者说在这个时间我需要听歌了，立马有我想听的歌响起，那就是一种幸福。当然，我觉得林语堂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他曾经说过一段有关于幸福的话，今天在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也跟各位一起分享。人生幸福无非四件事：一，睡在自家的床上；二，吃父母做的饭菜；三，听爱人讲情话；四，跟孩子做游戏。其实幸福很简单，你不需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门槛，它就隐藏在我们最平凡最简单的琐碎的这种日常生活里面。好，一起来听赵咏华所演唱的《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首单身情歌之后，我还是在想我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当下歌颂爱情的歌要比婚姻的歌曲多得多，为什么当下的音乐人对恋爱更倾心一点而不是婚姻呢？我在听歌的时候就想，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更独立更自我，不愿被束缚，于是很多的时候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不太适应，再于是就选择了单身的生活。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单身久了真的会上瘾，单身是一种渐渐会习惯的事情，因为当你单身的时候，你可以照顾好自己，自由地去玩，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最后你就会忘记爱情，忘记爱情带给你的感动。一个人单身久了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可能会让你自我温暖，自我感动。所以单身的人也不是找不到爱情，而是渐渐地失去了相爱的能力。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该谈恋爱的年纪就好好的去爱吧。送给你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的《喜欢两个人》。 没必要回想刚刚下大雨的黄昏，此刻夜空只有美丽的星辰，走过了天算各一半的旅程，才能变得丰盛，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再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只能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不安世界里找到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听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 喜欢这个女歌手，我觉得她有一些任性，有一些固执，有一些自我的想法，还比较文艺。我总觉得她可以走到哪里都背着自己的吉他，然后唱到哪里，是非常开心的一种生活状态。另外，就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 他是一个不会轻易放弃自己音乐梦想的人，而且不会因为市场上现在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容易接受哪种音乐风格而改变自己的坚持。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你做过很多事情，去过很多地方，饱览世界各地风景和美女，却都与我无关，尽管我爱你。是不是听似一种平静心平气和的歌唱，但是却仔细一听发现歌里面是满满的怨念。是的，旅行很美，但是你只有一个人没有我，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趟旅行，我就在想，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考虑，哎，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与我，与我的爱人，与我的家人等等等等。就像很多人可能翻来覆去在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会追问自己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一样。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我才明白我们自己其实被一直追问的问题是这样的：你将赋予生命怎样的意义？所有的意义不是外在的，都是你自己给它定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必太过执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只要开心，只要积极向上，那就好了。我们来听汪峰所演唱的《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神话，我想要怒放的伤。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峰在2005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怒放的生命》。那一年这首歌真的很红，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身边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他相当喜欢这首歌，几乎每一次去 K 歌都会点唱这首歌，也是他最拿手的曲目之一。我觉得大家都很熟，可能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自己听这首歌已经听了无数遍。但是我想问，你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吗？这首歌的 MV 还是觉得应该拿出来和各位来好好分享一下。汪峰在这首歌里面扮演的是两个角色，一个比较内向、迷茫、颓废、精神不太好的、绝望的一个自我，另外一个是这种自由自在、热情、激昂、执着、活力的一面。这两个汪峰虽然处在不同的环境里，一个是比较封闭的，一个是在空旷的公路边，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联系，一通电话。在暗室里的汪峰呢，是举着电话盯着电视中正在郊外的汪峰，而与此同时，那个电视中的汪峰呢，是接听着电话也盯着暗室中的汪峰。汪峰内心两个自我的真实对话 MV 将个人内心冲突和矛盾可以说是表现到极致。我想这种心态、这种状况，可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似曾有过这种挣扎。但愿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找到一种朝上的力量。好了，好像那样的一个画面出来之后，大家都开始有一些纠结。我们在节目最后听一首比较轻松的歌吧，这是来自于徐佳莹所演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遇到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